闯，高峰远他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枉要将看护路来行，曾想挚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。 我久违的朋友是否一切如愿，你外表没变，心好像泪一点，你笑容依旧，眼中却埋着岁月，我和你一样心跟着泪一点，在人生路上掉过无数次眼泪，找个地方让我们聊聊天，所有思绪还给从前，陪伤心人说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唱寂寞的歌，陪伤心人想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写寂寞的诗，陪伤心人说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唱寂寞的歌，陪伤心人想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写寂寞的诗。陪伤心人说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唱寂寞的歌，陪伤心人想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写寂寞的诗，陪伤心人说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唱寂寞的歌，陪伤心人想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写寂寞的诗。夜已阑珊灯火也疲倦，繁华风雨化作尘埃，握着你的手，我心微微颤抖，温暖的宽容流过温柔的笑颜，陪伤心人说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唱寂寞的歌，陪伤心人想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写寂寞的诗，陪伤心人说伤心往事，陪寂寞人唱寂寞，寂寞人写寂寞的诗。找个地方让我们聊聊天，把所有思绪还给从前。 在这孤独

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 流浪流浪流

纵容容是最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